收睇同阿黑白讲嘅呢一节啦。咁啊，有我啦，其他得啦，依然系 我郑东嚟， 仲有啊，神秘啊， 系大家好啊，我系老温。 佢新仲要求啊，你应该戴个头盔坐喺度出样喎、 啊。吓、啊，我成个样都系头盔，唔使戴噶咯。 喂，有啲人仲话诶，有冇同阿老温去私底下影翻幅相啊？咁样 吓，唔需要啊！哇，我冇女咁靓仔，唔使出样嘅。 啲神秘黎明咁样喎， 咁样破坏社会， 啲人以为你成个黎明样喎、 啊。唔得、啊。 喂，唉，讲翻啲嘢啦。喂，啱啱我哋上一节咧讲到咩出轨好开心咁、啊啊 啊、一出轨男人就 兴奋 兴奋 啊！咁啊，其实我哋都系继续讲下啲咩卫台政策咁，讲下啲中肯啲嘅言论，又唔好睇偏方。马 鞭 咁啊！上次讲到啦，咁其实就卫台几廿个政策啦，好似睇落，即系睇啲条文就好好嘅，信唔信得过呢个另一个 系啦， 另一个话题啊！我哋唔系讨论 佢开张单俾你先， 但系佢呢张单诶，仲有啲系 OK 嘅，例如头先即系上 last 讲嗰度艺人方面， 系 咁就话以前中国嘅政策入边咧，就话每一套电影啦，可能只可以俾你两个台湾或者三个台湾人。 一齐拍 去拍戏，咁而家又放宽咗啦，咁样咁我呢度想讲，因为我就虽然我唔系咩正式艺人啦，咁但系我都喺电视台做，咁亦都识咗好多艺人朋友，咁其实佢哋普遍咧嘅心态咧都系希望去大陆嘅，因为去大陆 向钱搵，系 因为好简单嘅，譬如做一个电视节目喺台湾做一集啦，举例可能收20万台币，咁但系佢哋咧去大陆咧。拍电视剧啦，同样啦，都系收20万嘅，不过系20万人民币。 系 咁好坦白讲啦，换转系你啊，系咪想去大陆拍先？ 系， 即系呢样嘢就好现实，即系钱嘅嘢，即系 好难抗拒啊！呢啲 即系我哋唔系话对外好定唔好啊？点样我哋唔好讲呢啲，即系纯粹用钱嘅角度睇，搵食噶嘛，大家边个唔使搵食啊？你唔好话俾我听咩为？我相信人系唔会为五斗米折腰嘅，但系如果50斗米，折唔折腰先？即系。即系我讲翻我自己例子， 俾你孭住50包费，你一定会自要。 咁啊，举我例子啦。咁喺我谂都六七年前噶啦，就大陆有间公司咧，就话想做一个体育节目喺上海拍嘅。咁就希望揾台湾嘅广播嘅去。咁啊，同我接洽过嘅，当时倾过嘅，咁啊条件都倾好晒嘅。咁我又唔怕同你讲啦，我喺台湾广播嘅一场比赛咧，平均咧都大概5-6千元到一场台币啊，一场波。咁啊，佢當時開到咧就15000嘅台幣，即係等於三倍。 嗯。 咁啊，另外就包去上海嘅來機票同埋 食宿 店。嗯。食好似冇包 嘅。有包埋。 住宿。 啊，繼續。 係咯。 包埋咩咧？ 冇啊。 知。 咁啊，就每個星期六出發，咁啊去兩晚咁上下嘅，咁都傾好曬，基本上傾好曬㗎啦，所有條件 OK 嘅，我連台胞證都申請埋嘅，因為我。港澳面包回乡证系过晒期噶啦，咁所以我台胞证嘅，咁啊搞埋，结果咧就最后都唔成行，先话倾好晒，因为最后咧佢临尾同我讲两个条件咧，我觉得就 唔能够接受， 几好嘅，有一样嘢 OK 嘅，第二个接受唔到嘅，就系、是、一样咧，佢就要我首先我唔用杰拉德呢个名， 哦， 佢会作个名俾我，咁、我唔知道会用咩名啦，咁但系佢就系一个。签我盖嘅一间经纪公司， 唔系， 哇，边有咁正啊？你可能叫马上峰，咁啊，总之佢用我改个名啦，咁都好正常嘅。咁佢所谓懂我嘛，咁用翻经纪公司新名，咁啊呢个嘢我都可以接受。反正杰拉德又唔系真咁巴闭。 其实大陆亦杰拉德系咪用翻杰拉德？ 一样，大陆都系叫杰拉德。咁又唔系真系咁。咁啱，我都唔知點解當年用呢個筆名嘅，所以麻麻地嘅就對呢個名其實。 係咪？ 咁啊，用開用開。 馬上封 號。咁呢個都可以接受嘅。第二個咧，我接受唔到嘅。 嗯。 因為咧，佢話咧，我同佢簽咗約之後咧，我就唔可以喺 Facebook 去批評中國。 嚇、啊！ 因為如果有跟我 Facebook 嘅朋友，其實我近年都少咗噶啦。嗰陣時咧，我成日都鬧對面啊，呢樣嗰樣嘅，而家都少咗噶啦。 哦。 啊，咁。佢话唔俾唔准闹 啊， 咁我觉得呢样接受唔到。 嗯， 咁样啊， 系啊，但系咧又冇觉得好伟大喎，哇，其实都好伟大啊，为咗钱，唔系啊，你俾个10000多台币，我梗系唔睬你啦。如果你俾10000人民币我一集咧，我都可以 收声嘅， 可以收声嘅， 讲都冇问题嘅。 要你赞咧， 要我赞啊，再俾我， 再俾个零、 啊， 再加个零， 加个零都未必得喎。 系啊， 好似成龙咁去拍一套，成千万， 咁佢加多两三个零啊，唔同。 咁 OK 啦，咁我 向国旗喊都得啦，即好似阿温山咁啦，向国旗喊咁啦。 啊 啊啊！唔系呢位温山啊，嗰位叫温咩？ 温乜乜伦？ 温都伦？ 温都伦？ 温乜伦？ 啊咁啊，温都伦向 即系睇价码嘅呢啲，但 系 要赚嘅话难度高啲，真系要。 喂，如果有 系啊， 唔系即系话，唔系你抌啲钱抌到我喊，我真系我都未试过，我都系 好感动， 真系几难。 唔系感动抌到我喊，我真系我真系。 你话唔讲衰嘢都可以唔讲， 咁啊收平啲咯。 系睁只只眼闭一只眼系咪先？你话特别揾啲好嘅要赚。 唔係啊！你真係咁樣抌落我度幾千萬咁樣抌， 你都會諗啊！ 你我向五星期 我做乜？即係當然唔係賣埋個窟窿啦，咁樣即係嚇，做埋呢啲表面功夫係完全。 你向五星期敬禮喎，肯定一千萬人民幣走唔甩啦，係咪先？ 好難，好難嘅呢個動作唔容易。 咁所以咁，我哋都講表明個立場，其實我哋都唔係好中意對岸嘅，喺生活上揾錢。 嗯。 其实香港都系噶，好多其实香港人而家好多都靠中国嘅， 好多唔止香港、台湾，其实全世界都针对大陆市场啦。 点解咁多人针对？ 好似韩国、日本都系咁样啦，系嘛？ 点解咁多人针对艺人？可能大家识得佢咁解啫。你觉得佢？ 唔系，因为佢哋个形象咧，觉得你即系好似我哋细细个啊，好中意酒精发紫啊咁样，即系个形象你觉得系好新鲜。到咗酒精发紫，哦，原来吸毒嘅，你要爆作，所以可能名人咧，即系会嗰个形象系社会形象嚟嘅， 系 咁所以就诶， 比较有 懒系个正义嗰个感觉好，但系其实何谓正义咧？嗰阵时何谓即系唔系你想象中？ 喂，话唔定佢揾呢个目的系最主要就系第二个， 系啊， 其实唔系广播嘅可能， 系啊， 咩叫第二？ 唱好， 即系就系话你唔好再闹中国啦。 系啊， 我求其揾个位俾你讲下嘢， 但钱太少咯。 哦，咁呢个， 所以我摆唔平咗啦， 摆唔平。 我系我中意闹啊。 咁但系你冇一个 hints 俾佢话，得我呢个条款唔够喎，系啊，加啲咩优惠惠台， 不过呢过咗噶啦， 呢个第一过咗啦，第二佢亦都唔认为我值呢个价啊嘛， 系 啊，咁咪由佢咯， 而家可能好高啲喎，会唔会啊？再撩翻， 音乐搵我，冇人 show 我，咁我喺台湾都安居乐业，都唔需要，讲真话唔需要靠佢嘅，即系冇直接靠佢嘅， 系。 所以真係，其實講真，佢大陸嘅市場真係好大嘅，尤其是目前呢幾年佢起飛得咁勁，其實每個國家全世界都會想去分一杯羹㗎啦，基本上。 正常嘅。 咁至於你揾錢之餘，忍唔忍受到裏面可能你嘅生活嘅習慣啊，或者對人士嘅接觸啊，你頂唔頂得順呢個嘢？ 價值觀嗰種， 咁其實呢個係另外一回事。 又講埋先啦，啲 除咗藝人之外咧，咁個電視台識好多人噶嘛，咁仲有啲幕後啊。 啊 製作人又好，攝影師又好啊，化妝師都好啦， 都去 曬，其實都係想去大陸嘅，可以話俾大家聽。 我可以插一句，嗰陣時喺大陸睇電視咧，我發覺哇，啲廣告同我啱啱去大陸嗰啲兩碼子嘅事，有趣咗好多啊。咁後屘話原來嗰一天即係好多大陸人咧請咗台灣好多做廣告嘅過去， 有 好有趣， 冇咁 悶啊，冇咁乏味嗰啲廣告，哇咁有趣嘅，好似台灣啲廣告，因為台灣廣告本身係抄日本噶嘛，好搞笑。 唔係你而家睇嗰啲好多大陸嗰啲劇集都係㗎，拍到好似電影咁㗎啦，好似成個韓劇咁㗎。 因為佢抌本嘛， 真係抌本啊呢啲，同埋佢要乜有乜可以 拍一集電視劇，可能50万預算嘅啫，一集50万台幣預算，但可能50万人民幣，甚至100万人民幣一集。你边有得比啊？ 要乜有乜啊！而家 咁所以一样还一样。 嗯， 我哋住，我哋扎根喺台湾，但唔代表我哋唔可以去中国做嘢噶嘛。 或者 即系你 爱 美国做嘢，爱法国做嘢，一样道理啫嘛。 都唔一定话我否定台湾，我先去做嘢咁噶嘛。 嗯， 所以 即系搵钱咪搵钱， 唔需要太偏激去某方面。虽然我话近年抨击咗少咗，唔系因为货将来有大陆生意做，我只不过系。即系婆婆好闹咯，闹佢都咁嘅样噶啦，仲后再后生咧。 喂，唔系净止你一个闹啦，你其他人讲嘅说话已经讲咗咁样，讲你 晒 讲 啦， 讲你都多余啦， 系咯。咁啊，即系艺人呢方面系咁啦，好似仲有啲啊，郑多人咪补充下啲人才。 我睇佢啲人才嗰啲咧，嗰啲系集中喺好似系司法，即系嗰啲律师啊，同埋 即系专业 嗰边系。我睇见可惜冇工程师，如果咩换。 喂，好多啊呢样嘢， 系啊， 佢好多嗰啲咩认证啊嗰样咧，好似可以认， 因为佢想系同外国接轨，但系嗱，讲真，我唔知点解佢又唔肯放俾 其他国家， 唔肯放俾香港喎， 嗯， 即系香港仲要系香港嘅会计律 会计师 律师，叫卫台 都要考大陆嘅试先。 卫台梗系专， 但系台湾佢就咩咁样、啊， 即系等于沟女啫嘛， 系嘛，沟到啦。 你攞只戒指出嚟，你会俾个小三定俾个老婆啊？ 梗系俾个小三 啦，梗系俾老婆啦，点会咁噶？ 哇，哇，好嘢，做咩噏住个心啊？你 揞实机点解？你已经沟咗咯， 系咯， 就摆咗屋企咯，梗系扫你啦，香港。但台湾未沟到嘛， 仲要问翻阿老婆，今个月唔够钱使， 整多几间大白象工程，我拉下水先。 我有个朋友咧，我有个朋友 街一阵老婆睇到 嘅。我有个朋友，我有个朋友洗大咗咧，即系去玩洗大咗。佢话咧，同我老婆讲，唔小心喺柜员机揿咗6000蚊，行咗去唔记得攞钱。 佢、哎、呢招劲喎、啊， 好嘢、 啊！啊呢、這个你 哇，我即刻笑到 啊得喎、 啊！记住啊，可以不过我爆粗口咯， 系唔可以教坏人嘅呢度。 所以其实讲翻咁嗰啲专业人士，其实咧专业人士嗰度咧喺台湾咧系有着数，因为佢可能佢一来佢唔知系想想连接世界各地嘅接轨啦、 嗯， 第二就话佢想吸引你更加喺台湾更加高质素嘅人， 更加精英嘅， 更加精英过去执业或者过去处理啲问题。其实佢唔有冇你班香港，唔系有冇你班台湾嘅呢类嘅会计师律师咧，唔重要嘅、 啊， 因为佢哋做律师佢啲人都俾人打压嘅、啊，只不过话佢令到你觉得哇， 吸引你过嚟， 吸引你过嚟先，起码你。又少一班精英喺度， 系 即系咁啦，太政治啦又，咁、嗯、所以其实 佢本身佢卫台呢个都有啲政治噶啦，你会真系无啦啦俾你咩？ 系啊， 咁啊，如果大家 谂都谂到啦， 有足球迷喺度咧，咁明嘅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拜仁慕尼黑大家明噶啦、 哦。 总之你喺德甲入边咧，边个踢得好咧，必计第二支球队边个好咧，佢就买翻去嘅，系咪都买咗翻去先？但唔系出嘅，摆嘅啫。 哦，令到你冇 咗， 等到你冇咗嘛。佢德甲咪拜仁咪六连霸， 永远都系佢， 连续六届都佢冠军，你边有得打啫？国内嘅球队， 所以呢个不嬲都系政治， 卖咗你嘅第一班马 啦。 咁所以其实我喺香港有分享过啲朋友嘅，就话、如果你过嚟台湾读书啊，嗰啲学弟仔啊，嗰啲，你过嚟读呢两门咧，其实你有机会翻大陆 可以做到， 因为但老实讲，你喺边度读书，你就算 even 你喺香港读书嘅。道路会计师律师啊，你都要可能会接一啲大陆嘅作，但系香港嘅会计师律师，你又唔系好叻嗰啲李全明嗰啲，你根本你唔系话你都要，你都要翻上去嘅，咁你譬如你过嚟台湾读呢啲咁嘅 国内嘅专业 咧，反为你直接踩过去大陆咧嘅机会仲多过你啊， 系啊，冇错， 分钟你喺大陆有机会啊，喺、大陆你攞到会计师律师咧，你条僆仲系你嘅香港同学。你仲 都有可能，都有。 咁呢样就系专业人士嗰 part 啦。 系，咪医生其实而家都系啦。 医生 好多医生都去咗大陆去，有阵时每个礼拜唔知一两日定两三日噶，去做，即系去医院嗰啲啊，签约做门诊。 上次揾阿罗姨嚟讲啊，医生边点样先有？ 以我所知有，因为有啲每个礼拜咧唔知三四五六啊定几多咧就唔喺度噶啦，就睇唔到佢嘅医生噶，佢就去咗大陆。佢就講話咩學術嘅嘢又要咩，其實可能他 交流， 佢嗰度睇病人嘅， 揾、okay, 錢啦、啊， 揾錢㗎，一定 係 㗎啦。 咁我睇見一欄咧就係金融徵信啊，咁啊喺徵信，你知台灣徵信即係私家偵探嘅捉奸啊咁樣，捉奸都可以喺台灣請，咁唔係嘅，原來話徵信即係話睇下你嗰、那個，譬如話你喺嗰度做生意或者你個人 你嘅信用狀況， 信用狀況一期。其实呢样嘢香港就信用呢两个字，香港就知嘅。咁啊，睇香港新闻就话你自己可以上网睇下你嘅嗰个 credit 去到几多啊。咁其实你两面即系话佢开放俾你，即系话大陆你可以过嚟 check 佢。咁大陆你过嚟 check 台湾嘅，其实台湾都比较系开放嘅，可以俾你 check 到。但系你真真正正可以翻大陆 check 人哋嘅数咧，或者人哋呢间公司嘅 就唔容易啦， 唔容易啦。我觉得即系呢个可能写出嚟。點樣去執行呢？或者點樣執行先叫係 fair 平等呢？就好難講咯。佢寫出嚟先咯。 唔係，反正佢而家提供咗咁多，即係表面上有咁多嘅優惠，31项，即係林林種種咁嗰樣嘅。我覺得可以大家針對呢樣嘢，可以再思考一下，有冇機會可以做到大陸 真係優惠嘅嘢咯？ 係啦， 幫到你， 可以幫到。我覺得可以對台灣有數嘅，點解唔做？ 因為其實大陸通常寫呢啲咁嘅文件咧，都係好。梦想性嘅，你点样 detail 实行咧？两回事， 系 就系小心 可能选到啲，即系抡到啲你真系可以有着数嘅嘢，其实你可以做。 不过最近都有个现象，好似啲学生咧，而家好似话听讲，即系高中毕业啊嗰啲咧，好多某大部分嘅程度咧，慢慢都希望去大陆读大学。虽然佢喺台湾读到啲好高嘅名校嘅话，佢都唔拣台湾嘅，竟然即系最近有啲新闻 拣北大不拣台大啊嘛。 因为讲真，北大、清华嗰啲已经嗰啲排名世界已经 精英嘅啦，嗰啲 已经系高过台湾好多嘅。 其实就以排名嚟讲，当然系嗰啲高。 系啊， 但系另一个就系话其实你去嗰边识人就仲好过 系啱啦， 识人。好過識 有你嘅學生， 北大方中同學，邊個邊個咩高幹嘅子弟， 係啊！哇呢、這個 方中溝條女係乜市長嘅女咁、啊，你真係唔使憂啊！ 你響你喺台灣，你讀乜嘢乜大物大都冇鬼用。 係，所以佢而家即係有呢個優惠之後咧，即係會對台灣某啲情況有啲影響嘅。咁大家可以多啲 search 下，注意多啲。 總之我哋就係話中立言論，就唔話偏幫邊邊。雖然我哋都喺台灣住，一定就唔中意對面㗎啦，呢個事實㗎啦。咁但係唔代表乜嘢同佢斷絕啊嘛。 係啊，冇錯啊， 係咯，即係呢個大家思考下啦。好啦，咁今日試下上差唔多啦，咁下次再傾其他話題啦。 拜拜， 拜拜。